今日正道的经文是在诗篇138篇，我们是用新译本的。我要一心称谢你，我要在众神面前歌颂你，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，我要因你的慈爱和信实称谢你的名，因为你使你的名和应许显为大，超过一切。我呼求的日子，你就应允我，你使我刚强，心里有力。耶和华，世上的君王都要称谢你，因为他们听见了你口中的言语，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，因为耶和华大有荣耀。耶和华虽然高高在上，仍然看顾卑微的人，他却从远处认出骄傲的人。我虽然处身在患难之中，你仍使我存活。我仇敌的怒气，你必伸手抵挡，你的右手必拯救我。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。耶和华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，求你不要离开你手所做的。今天我们很高兴，我们的正道分享是由罗禅玉传道为我们分享的。今天的题目是蒙恩感恩荣耀归神。 好，感谢主给我有这个机会在这里跟主分享。我今天不是讲道，我是讲神在我身上，我在我的生命里面经历到神，是圣经讲的那一位神。太奇妙了。当牧师呢打电话来请我讲道，他说12月10日，我说好，然后应承。咁我话咧系我第六十五个嘅圣诞节，即系我信咗主，经历咗65个圣诞，梗系要讲啦，要把握机会讲。讲乜嘢？我话牧师，我唔系讲道，我系讲见证。佢话你讲见证啊，吓亲牧师。咁我就好感谢主俾我有呢个机会。我要看时间，我都可以讲到11点啊，系嘛？都系35分钟啫，吓。我喺度谂65年用30分钟，即系10年用5分钟，太浓缩啦。咁我结果咧，我就而家都要好浓缩。我哋先一齐祈祷。天父啊，我们要感谢你的慈爱和你的信实，我们真的要时时来到颂扬你。你是一位太爱我们的主了，让你的恩情在我们的心里面，给我们深切的去明白、去了解、去接受，还有呢又用我们这个好有限、好微弱的人来到以爱回应你的爱。多谢你，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首先我们看看神有多伟大。那我们看一看先头主席，不是主席读那篇诗篇在第几节，第3节、第4节，是啦，讲到呢是世上的君王都要称谢神，全世界，即是他是万王之王。跟住还有第6节，大家看到请我们一起来读第一小句，耶和华虽然高高在上，仍然看顾卑微的人，是一个很大的对比，是吧？太奇妙了。那呢就还有一节，我们一阵间来看，他在远处呢就认识谁？ 真的計埋你喎，不過唔係惡人，唔係驕傲人啊。佢喺遠處，即係佢知道所有嘅嘢，太奇妙。咁我呢就喺樹思想揀邊一段呢，咁我就揀咗以下呢一段。喺1958年，我信主啦，聖誕節。咁大概過咗3年到。在我哋住嗰條村叫做茶果嶺，咁大概係500至幾百至到1000人到啦。有一個晏晝，我喺筲箕灣放學，坐船仔電船仔翻屋企，一上岸咧就哇，成個天都係煙霧瀰漫啊，黑嗰啲係咁遮曬。我話：哎呀，火燭啊！咁我快啲走翻去屋企。我哋屋企離碼頭好近嘅，走到近啲，見到教會嘅一位女傳道何普依，佢企喺一處嘅空地度，舉起雙手懇切咁樣求，佢話：主啊，你要嚟救陳兄啊！主啊，你要嚟救陳兄，因為啲火係咁燒，風又好大。到我行埋啲咧，有班警察幫我哋趕豬啊！因為喺我哋住嗰間屋三邊咧，都有3個豬屋，係有20多隻豬噶。點知啲警察趕極啲豬都唔走，佢急起上嚟，佢哋話：咁你哋就去做燒豬啦咁樣。咁但係啲火係咁燒過嚟。當我哋間屋咧，嗰笪屋咧有石起嘅屋，又有好多係木屋。啲木屋咧係用瀝青啊、瀝青。鋪上去做屋頂，我哋嗰間屋係一排5間，屋頂係相連嘅。咁就如果一邊係山，一邊係海，我哋近海最後嗰一間。咁當媽媽睇到啲火咧燒到我哋隔離嗰間屋嘅屋頂啊，我而家講起都驚啊！媽媽喺樹大聲嗌。冇啦，冇啦，冇啦，冇啦！好出奇，就喺呢个时候咧，啲风转咗方向，向翻山嗰边吹去，啲火就离开咗啦。我同阿 Karen 倾过几年前，系争我记得系争3-4尺到就到我哋嘅屋顶。Karen 就話佢記得我哋嘅屋頂有一個窿，就好似嗰啲紙巾盒咧咁大個啫，即係啲火，我哋叫做火點跌咗啦，奇唔奇妙啊？突然間轉咗方向，咁咧到火夠熄之後咧，父親就去到山腳嶺嗰邊，我哋又有間磚屋。嗰度咧有10多隻，我記得係黑豬噶。嗰間去到一睇咧，嗰啲火咧啱啱燒到豬屋前邊嗰條巷仔，好似畫咗條線咁，就停咗咯喎。咁嗰10多隻豬點啊？冇變小豬，係。一隻都齊齊整整10多隻喺間豬屋欄嗰度，奇唔奇妙啊？一頭一尾，當時燒咗成幾十間噶，好大嘅一場火災。咁後來啲街坊啊、鄰里嚟睇，睇到個情景，佢話：啊，呢家人嘅祖宗梗係做咗好多好事咯。有啲就話：啊，佢哋咧，係好人嚟噶。有啲就話：哦，係天后娘娘保佑佢噶，即係咁樣。 父亲就跟他们说，他说我们是信主耶稣的，主耶稣救了我们，主耶稣是保佑了我们。你看到那个场景吗？我们所有的身家就是那些猪和那间屋，是吗？如果再真的烧着什么都没了，那妈妈就说主耶稣是活的。潮州话呢，他说猪是活的，是啦，即是主是活的。那这个当我思想的时候，就看回第六节，耶和华虽然高高在上，他在天上边，但是他怎样？仍然眷顾卑微的人。当我今次再看再思想回，我说当时呢，神做着一件很奇妙的事，因为在那条村里面没什么人信耶稣的他们都是拜天后娘的。神就在这样的时候呢，给他们看到，是不是很奇妙啊？一家人信主， OK， 不是很多家，就是这一家人，我就是眷顾了他们，拯救了他们。我想起，所以我在说找圣经读到这一章，我说主啊，多谢你，就是这一章。耶和华虽然高高在上，他知道有一家人在这里，他听祈祷呼求，所以太奇妙了。嗱，呢个就系神嘅伟大。咁我要快啲啦，过咗十分钟啦。咁我又要讲神嘅慈爱，因为喺第几节啊？唔记得咗。我挂住讲就唔记得提嘢噶啦。咁咧就系讲到咧，讲到乜嘢咧？讲到咧神。哦，我睇到啦，第二节。我要因你的慈爱和信实称谢你的名。我们先头看的那段讲我分享的，就是神呢在使他自己的名显为大，是不是？这场火警神自己告诉人家我是什么神，是不是？神使他自己使他的名显为大，我们的我所认识的神是这样。跟着神的慈爱，在1958年圣诞节一个报道会里面，有个传道人讲主耶稣的降生，是不是？那么讲到主耶稣的爱，就是他的死。那他提到，他说有一个仔问个老豆，究竟耶稣有几爱我啊？个老豆佢话耶稣咧爱你咧，佢就伸开对手，系咁大咁大，跟住佢就死咗啦。我听咗，我话我听咗年几度噶啦，我去咗教会年几啊，我从来未咁感动过。那次认识到原来主耶稣是替我受罪受刑罚，他这么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个是圣灵的工作。十几岁而已，我那时候我听得明白，我就决心决志，我跟主耶稣说，主啊，你赦免我，我过去听了这么多关于你，我都是忽略了你的救恩，求主赦免我这样来到信靠主做我的救主，个人的救主。好，那么每次我们现在看另外一张的幻灯片，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。那么在这么多年来， 啊，先頭啊，倫星，我叫佢做倫星，佢都提過啊，我哋嘅生活好多嘅啊，諗唔到嘅啊，乜困難啊、問題啊，各樣係咪？我都係。咁喺呢咁多十年嚟，高高低低，咁咧，我每一次咧就諗下，思想主耶穌喺十字架上邊。耶穌個名咧，個名係乜嘢？係耶和華拯救，即係神拯救。咁我就喺處思想。主耶稣所受的苦，我所遇到的困难，我的苦，我说主耶稣啊，跟你的比较没得比啊。我每一次去思想，啊，有时有些委屈啦，有时有些，啊，做错嘢啦，是吗？自己在说，啊，闹自己啦。咁啊，有時咧就啊覺得好失敗啦。咁有時啲痛到好難抵啦咁。咁我每一次當我喺處啊思想主耶穌嘅時候，好似主耶穌同我講話 ，Grace， 我乜嘢甜酸苦辣都經歷過啦。世上所有最难、最残酷嘅、最痛苦嘅、最羞辱嘅，我都经历过啦。你嘅情况我知道，你嘅心情系点样我知道，你个环境我好清楚。我系会睇住你嘅，宝唔宝贵啊？所以每一次咧，我就仰望主耶稣65年啦，我而家都系啊 ，OK。所以主系好真实。咁主耶稣咧，啊呢、这个另外一个名咧，主耶稣有好多名嘅名称吓。咁系以马内利，以马内利就系神同我哋同在。哇！我越读圣经咧，越明白原来神与我哋同在系咁宝贵。圣灵，神嘅灵咧住喺我哋嘅心里边，佢有冇一分钟同你请假噶？冇噶喎，系24小时，系日日年年，宝唔宝贵啊？这个神的同在，那我就想了几个片段，太多了，那我想了几个片段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什么呢？看一下张纸先，我做功课的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讲到神的信实，神的同在呢，从什么看到呢？就是他在我身上给我的恩典，他的信实是这样。在我信了主9年左右，我就来美国读书， 读宗教教育4年课程。我读到第二年，即是第四个学期的中段，哎呀，我全副身家13个几，我好记得14蚊都唔够，13个几，我就同天父讲，我话我仲有2年要读，咁嗰2年嘅钱喺边度揾？系咪？咁当时咧有2份工，一份咧就系Spring Hill Camp 喺密芝根嗰喺 Michigan 嗰度。咁如果我去做咧，3个月暑假，我剩得嘅咧，可能系得200蚊。咁我另一份工咧，如果我去做，帮我个朋友凑佢2岁嘅仔，咁咧我有600蚊，我识讲下600蚊。 哇，当你得十三个几的时候，600元和200元差400元就很重要的，是不是？那我说天父啊，去 camp 那里就侍奉你，去凑仔钱就多一点。那祈祷的时候，第一句出来，先求填充。是犀利100分，咁咧，我系嘅，我知神都系个心攞攞乱，又祈祷，结果神俾我一句乜嘢说话咧？佢话我系神按住佢嘅丰盛荣耀，系咁上下啦啲字句吓，喺基督耶稣里边供给你一切的需要。大概个咩字啊？唔好要我背十足十。咁我就话：神，你咁样讲，我真系唔知你用乜嘢方法嚟供给我。睇白我都唔知。咁你咁讲，我就信啦。虽然我唔知 ，OK。咁我就选择咗去 camp 嗰度做，得200元嘅咋。OK， 除了另外的使用，我去 camp 到最后那个星期日，因为个 camp 每个星期有100个少年人去参加，有90个义工是中学生，就每人400元，就是我得的那400元。OK。咁每个星期日晚有主日崇拜，咁到最后嗰个主日崇拜，个牧师宣布，佢话我哋每年都有一个 project 计划或者项目，我哋今年咧就拣咗 Grace Law， 因为佢读完书之后咧，佢会翻去香港侍奉神，咁就话我哋咧。嚟一個奉獻，即係你話要奉獻幾多啦？支持 Grace Law， 咁個結果你估幾多啊？嚇，400元，1000近好多啦。咁個師傅咧，佢有咗結果，佢話俾我聽，佢話 Grace， 你知唔知幾多錢啊？我話你話啦，佢話1200元啊！是我哋咁多年嚟嘅 project 最多嘅一次啊！我一听完我话：哎呀，神啊，你喺沙漠里边开江河，系唔系啊？即系你嗰啲系义工学生嚟噶嘛？得10个职员咋，可能唔够10个。我话：神啊，你喺沙漠中开江河，各位神奇唔奇妙啊？先求他的。神的国和他的这个规律啊，你去用啦，不会错的。我还有很多时都是这样，即是神看住啊嘛，是不是啊？我没有钱啫，但是我的天父有啊嘛，是不是？那太奇妙啦！嗱，这个就是神那个信实的公义，亦都是。神与我同在的一个明证。那今天你有些什么呢？成就又好，给你有力量经过一些困难又好，那个是神与我们同在的一个明证。同不同意啊？我看到的，同意，是真实的。所以我所认识的这位神不是这个圣经这样讲的。圣经讲在今日昔在今在仍然都是真实。好了，我讲了还有10分钟。牧师，我真的惨，要你逼到我要讲咁快啊！好，咁咧我就讲咗 神嗰个信实，我就讲第二点。啊，呢点咧真系喺2011年我讲股啊 ，OK， 2011年5月，我个尾椎骨当当嗰度痛，尖尖嗰点痛，痛到我点咧？坐梗系坐唔到啦，企。企咗两个钟头，对脚唔得。瞓咧，我要站住，侧侧地咁瞓。咁我已经经过咗成个几月，有一朝成晚瞓唔到。啊，到嗰朝起身都系好唔舒服，挨到晏昼食完晏，咁啊。上床再瞓，喺嗰阵时我好辛苦。我话主啊，我唔知点样过埋今日，只有同主祈祷。喺心里边出现咗一句短句，几只字，就系、是、荣耀圣灵，使你嘅心刚强。是以弗所书三章，不知是16节还是14节，这么上下。其实我见 Alice 可以请你找到读出来都得，就是说，我说主啊，我就是要，我心里面没有力了， OK， 我真的要你给我的力量，是心里面的刚强。那我就跟主耶稣说，我就起身要读晒成节圣经，揾到未啊？吓，请你大声啲，犀唔犀利啊？我真系冇力啊！嗰阵时，咁我读完之后，我话主啊，咁及时，你话你会使我心里边刚强起嚟，有力量。于是我就话好啦，主。我当时个心里边。好似嗰、那個好似有一股力量咁啊，咁嗰種嘅掙扎啊乜嘢就平靜咗，即係個心安樂咗，奇唔奇妙啊？就係咁樣，咁我就完咗啊！嗰一日聽錄音帶，你知唔知道我去睇骨科？因為痛得我好犀利，我話點樣過得呢一世？看看有冇得做手術。骨科醫生睇完我個 MRI 片，佢話：你如果做手術咧，個結果比而家嘅情況更壞。即係咩啊？冇得醫啊！係唔係咁啊？當我琴晚再埋尾嘅時候，我諗到呢度，哇！哎，咪正正系边度讲啊？第几节啊？等我睇先。啊，系啦，第七节，我读俾你哋听。我虽然处身在疾痛中啊，呢度讲患难，我话疾痛中，你仍然使我存活。点解我琴晚会咁谂？因为2011年到而家2023年过咗12年啦，我而家可以企喺度啊，嗰阵时唔得啊，系唔系啊？系咪主耶稣咧？啊，喺我身处咁严重嘅病痛里边，佢咧仍然使我存活。我话哎呀，今日要请你哋同我一齐拍手掌，感谢神。是不是？我昨晚想到這裡，真的要感謝神，太奇妙。跟著我還要說，一個又是神的靈在人的心裡面作工。我說不完不要緊，第二天你們要聽我再說了。就是說到我妈妈70几岁的时候，她坐紧轮椅，因为她有肾病嘅，她坐紧轮椅， 他讲到宽恕。有一晚星期六晚，我哋个个都翻去食饭，佢好开心嘅，睇住我哋饭。我坐喺佢侧边，佢话咧：我前几日咧，我宽恕咗两个人，我点名喺心里边宽恕咗佢哋。佢话喺星期日听到嘅时候，嗰阵时系 Karen 同 Dave 带佢哋去教会，因为要开车。咁咧，佢話牧師係英文翻譯到廣東話喎，七十幾歲，媽媽唔識字噶。OK， 點解我要咁強調咧？咁就睇到神嘅靈喺佢心裏邊。呢兩個人，佢話喺我哋最困難嘅時候，佢哋親人嚇，親人唔單止冇幫助、冇關心，仲要落井下石啊！即是那个伤痛几大啊，是不是？你估这两个人妈妈困了他们在个心那里几多年啊？我数下三十几年。困了在他的心里面三十几年。有时一想起来捉他出来审下他。为什么你要这么对我，是吧？那审完啊，唞了啖气，执回他入他的心里。是吧？三十几年了，当我想起这个情景，我看到昨晚的，看到我说神，我本来想着不说，但都要说，我说神啊，你的灵的能力，你的复活大能太奇妙，一个七十几岁的人，他的心可以转的，改到的，可以去宽恕的。他不是品德高，修养好，因为他不识字，是吗？但是他有这个力量，是不是心里面的力量？所以我昨晚下了一个结论，我说主啊，妈妈的心本来是监房，困住这两个人，但是呢，这个监房变成天堂。你呢是将他从这个仇怨恨这个捆绑里面呢释放了出来，是不是？其实宽恕是我们得益，但是很难的，很难，很不容易的，因为我们觉得蚀底了，人家伤害了我，是不是？但是主耶稣说宽恕。所以我想到妈妈，我说天父感谢你，你释放了他这个捆绑，他得着自由，是不是圣灵的能力啊？我还有五分钟。那呢，是啦，那我就讲什么呢？好，我又再讲。感恩嘛，因为我说感恩蒙恩，那以上讲的我们都看到是蒙恩，是不是？不是我配得的，是神给我的恩典，是蒙恩，即是我是蒙恩人，我是什么？是卑微的人，是不是？但是神竟然这样眷顾我。那我就读到，当我在很多病痛的时候，有一句很重要，就是我先头讲到我的病痛。那我就在说问一个问题，我说究竟信耶稣与不信耶稣的人有什么分别？大家都苦，是吗？信又苦，不信又苦。那刚才听了我的分享，有没有什么分别？信耶稣的人有什么分别？我看到有人问我，有什么分别？听了这么久，是啊，与我们同在。还有保罗说，他说所有的人都离开我，唯有基督站在我旁边，什么加我力量啊，宝不宝贵啊？在提摩太不知前书后书第四章的， OK，咁啊，你哋揾到嘅， 我哋有主耶稣，哦，唔记得咗张幻灯片，睇下，睇唔睇到啊？有个爸爸，系咪啊？我就好耐以前谂过，信耶稣嘅人就系一个有父亲嘅孩子，系咪？父亲会帮个孩子遮风挡雨。如果一个孤儿无父无母，在这样的环境之下，他怎么样？落雨三遮死撑，是不是这样？这个是最大分别了。我找图画的时候想起这个，把一切的忧虑射给神，我将两节摆埋嘢，把一切的忧虑射给神，因他顾念你。这个是彼得前书五章七节，是我1963年去读神学的时候，$50学费、生活费都交不起。神给了这个应许，到现在几多？60年了。所以大家读圣经啦，好宝贵。咁另外咧，就系将你一切嘅重担卸给神，他必抚养你们。所以我将两节摆埋一齐。呢一节咧系另外一个情况。OK， 我揾工嘅时候，到揾几耐咧都揾唔到，唔系揾唔到，等紧。我同神讲，半职全薪 ，part time job。Full-time pay， 咁都夠膽同神講啊！咁啊，等到唔知幾時有嘅時候，神就俾詩篇55篇廿節，將你一切嘅重擔卸俾神。因為憂慮啊，唔記得咗啦嚇。他必撫養 sustain， 我好中意嗰個字，就係咁奇妙。又是20多年前的了，詩篇55篇的。神的應許是不是真的？就是真的，我到現在都活著，13多、7多年到現在，奇不奇妙？過了2分鐘，那我不說了，因為我會 說到很久。從這些咁样睇，神系眷顾一个卑微嘅人，喺你同我，我就知道我自己好卑微，系咪啊？神系咁睇住六十五年。各位，我喺树预备嘅时候，仲有圣灵嗰度，我用2分鐘讲完啦，好嘛？3分鐘啦，牧师，比较5分鐘我。你有冇后悔？好，嗱，先头诗歌都有提，咁咧呢个圣灵嘅果子系我到认识到咧，人系有血气，有好多软弱嘅时候，我就好中意唱嗰首歌《主我愿像你》嗰首歌，咁啊一直都系求主帮我。俾我力量，更加像主耶穌。咁我今日好多嘢，琴晚出嘅喎。我諗到恩慈啊，好抽象係咪？恩慈，睇下俾呢個解釋，你哋參考。恩慈我就諗起，我有聽到牧師咪咩拆泥巴咩 good neighbor 係咪啊？係啦，咁我就諗起。恩慈呢就正正是个好撒玛利亚人做的事，他呢帮个撒玛利亚夫商呢查药，又送埋他去旅馆呢，又做多了一样了，是不是？那还要给埋银两 去俾個店主照顧，係咪又做多嘢？因此就話喺你嘅愛裏邊再加啲，再加啲。我覺得我明白因此多啲啦，咁樣。所以我今次我要呢、這個就係、是、聖靈個果子，就係、是、叫做仁義嘅果子。咁我哋熟啲字嘅。OK， 我哋样样都有一啲喺度嘅，不过有啲就瘦蚀蚀 ，OK， 有啲就多啲咁多，但系系一生一世去追求、去栽培、去成长。咁我而家拣乜嘢？我要拣忍耐。唔知点解年纪越大越急躁 ，OK， 我要忍耐。同我接觸嘅人咧，就要俾對我忍耐啲。OK， 咁咧係我哋有呢個果子，我就話啊，呢、這個咧係基督徒嘅品牌啊。如果人哋見到我哋有呢九方面咧，佢哋會被我哋吸引嘅。佢哋會問：點解你咁好噶？你信耶穌噶？佢哋會咁問嘅喎，係品牌。還有不止品牌那麼簡單，還有呢，我們看另外一張，最後那張。哇，糟了，三分鐘變成五分鐘。那這張，這張呢，就是怎樣呢？就是一幅講關於天堂的圖畫。天堂很漂亮的，這裡講不到的，給我們去了解。當我們去到天，我哋将来去天堂嘅时候，嗱呢个系救恩嘅全面啊！今世主与我哋同在，我哋离开呢个世界，主都与我哋同在。我哋要喺主耶稣面前。你估主耶稣系乜嘢咧？系污糟邋遢啦咩？佢系圣洁噶，系嘛？如果我哋有圣灵嗰个果子系丰盛建石嘅话，主耶稣见到我哋就好开心。我今次思想圣灵果子嘅时候，我形容佢做咩？彩衣啊，着上去靓靓嘅。仲有又要翻嚟牧师嗰度，你咪讲过礼服嘅，出席一个筵席系咪啊？礼服，我话圣灵嘅果子就系一件礼服，到时参加主耶稣嘅筵席。主耶稣好开心，所以圣灵的果子不是简单的，是今生和永恒你所努力的，你所认为是蚀底的，人家说你是猪乜什么恩慈，好像撒玛好撒玛利亚人，是吧？那么蚀本的东西，蚀底的东西，但是它传到永恒，宝不宝贵？所以我们要努力，要努力，要飲水，要努力去結呢、這個啊呢、這個咩啊？我講唔掂就你哋講啊！係啊，好感謝主，仲有最後一啊呢幅先留喺詩篇138篇嗰度咧。講到神在遠處認識驕傲人，是不是？那呢，他不單止認識，他又聽到我們的呼求，他有耳朵聽，有眼睛看，他認識。所以呢，這裡說，在將來呢，我們知道主耶穌呢，他會愛屬他的人，爱到爱佢哋到底啊，到世界末日。跟住，如果你结属灵嘅嗰个圣灵嘅果子好丰满，佢知唔知啊？佢知噶，好撒玛利亚人做嘅嘢，主都知道。喺呢度点样？我哋一齐嚟到读最后嘅一节。我是那察看人心肺腑心肠的，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的思想，我们做的，他都知道。那最后那一章， 最後呢張我做結束啦，結果攞咗牧師十分鐘，第二日還翻俾你啊。嗱，跟住咧，惡人佢睇到啦，跟住點啊？我哋一齊嚟到讀耶和華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顯明大能，助全誠實的人。你驕傲，神話我睇見啦。你誠實咩？神喺處揾緊呢啲人，要祝福佢。所以咧，如果我哋嘅生命，个圣灵果子九方面越嚟越丰盛，我哋就会点啊？将荣耀归俾神。人哋一见到我哋，就会认识我哋系基督徒，主耶稣就荣耀。咁我哋一赞美神，神又会得荣耀。咁主耶稣嚟系要乜嘢咧？我哋一齐读，在地上。主耶稣来是要将平安带给我们，平安很重要。今天呢，在圣灵，我再兜回半分钟，圣灵的果子里面有一面是什么？和平。我们今天这个世代特别需要和平，是不是？我们人与人之间要和平，很多人是充满晒仇恨的，自细就已经教他要仇恨，但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是和平。如果我们多些人有这个果子，这个世界会好过一点。哦，对不起，我又不记得了。和平，圣诞节来了。这个我今天没有讲到感恩呢。Jenny 提我，她说拿回去看，很好的。OK， 我又鼓励各位，不单止你拿回去看，一个月慢慢看，太多项目了，是很正气的一份报纸，是免费的，不过有很多人给，同你和我给了钱。全福音拿一份自己回去看，拿多一份告诉你的朋友，很好看，什么都有的，天文地理营养学样样都有，就是全福音的了，是不是？那还有一点不讲住，我本来想讲三个一，就是一日一节圣经，一个星期想默想一节圣经，一个月实行一节圣经。不讲又讲了，快点走啦，不是会继续讲下去。感谢主给我的，给我在这65年里面，主耶稣真是真实的，是活的。我是这么软弱，他是很刚强，很仁爱。主祝福啊。几多嘢攞？我今次试过啦，我可以上。我慢慢， 慢慢攞。 我识嘅。